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紧急抢修时，污秽的声音持续进行着立体 3D 环绕，已经有班主任折回教室，积极组织学生们离开教室，暂时去操场上躲避。然而眼保健操的喇叭连通全校的教室，从各个教室里隐隐透出的声音鬼魅似的在白日间的校园里穿梭回荡。已经有学生认出来广播里是谁的声音了，这个年纪的学生从来藏不住事，一有发现马上传起了小话。但是不管外界如何议论，朱守成本人已经渐渐冷静了下来。有过两次经验后，朱守成不可能再怕第三次。他轻蔑地斜睨着那些对他指指点点的年轻小教师，反复地提醒自己不能再输给幻觉了。只要他足够沉着，他就能掌握梦境的主导权，从自家的床上醒来。在朱守成反复说服自己时，副校长沉着一张脸匆匆赶来，迎面撞见没事人似的朱守成立在广播室门口时，副校长苍老的脸上绽出了几丝怒意，但更多的还是不可思议。朱守成是他们学校的招牌教师，资格第二老，在学校门口的金牌教师榜上顺位第三，可算得上是整个中学的门面之一，怎么会对孩子做出这样恶心的事儿来呢？副校长来不及呵斥他，先是问调试工什么时候能把设备修复，得到一个含混不清的我再看看时，也是有些上火了。一转头看到朱守成那张强作无所谓的脸，神情更寒了几分，连客套都省了。 到我办公室来。 朱守成决定不听从这梦中 NPC 的调派。 我不去。 副校长火气陡然升起。 不去是什么意思啊？ 朱守成保持沉默，而这份沉默无疑更激怒了副校长。他指向最近教室的喇叭，手指气得乱颤。 你别告诉我，这烂糟事真是你做下的。 是啊，是我又怎么样？ 既然知道身在梦里，那朱守成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四周的人齐齐勃然变色，就连副校长一时都没回过神来。 他竟然就这么承认了，还好像是做下了什么理所应当的光荣事迹一样。 听到身后年轻教师憋不住的破口骂声，副校长忍了又忍，最终为着学校颜面着想，他转头对教初二的两名男教师道： 何老师，陈老师，把朱老师请到我办公室里。 面对那两个人高马大又黑着脸的后生，朱守成倒没有反抗，他就算不怕梦里的人，也不想在梦中挨打呀。穿过人群时，看到一群人惊诧又痛恨的目光，朱守成痛快的简直想叫出声来，没想到一招当众挑破秘密的滋味有这么爽。秘密在他心头沉甸甸的压了多年，几乎要捂成拥疮，如今陡然得见天光，他抑郁许久的心窗里浮进了一阵清风，舒畅到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感觉自己下一秒就能飞起来。他昂首阔步地从众人面前走过，仿佛在接受光荣检阅的将军。把朱守成请到副校长办公室里后，两个人商量了一下，确定对方上午后两节课没有课了，便为了避免朱守成逃跑，索性站在办公室里守着他。朱守成也一改往日的温和守礼，大喇喇地往副校长的办公椅上一坐，松弛精神就等着从梦境中醒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办公室还是那个办公室，卫兵还是那两个卫兵。朱守成原本干涸的汗腺又开始层层地向外分泌起令人浑身麻痒的热汗来。这个梦是不是长得过头了？下午课前，已经和朱守成执教的公立初中同步开学的池小池在座位上温书，而同桌在旁边咬着笔杆研究上午数学老师布置的据说下午要讲的练习题。同桌研究了一会儿，发现研究不出来，便把大脑袋转向了池小池，暗示道： 同桌，发扬一下共产国际主义精神呗。 池小池头也不抬， 选D。 选你个大头地，函数题你选 D， 你根本就没听我的话，你他妈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池小池刚想说话，班主任就站到了门口，脸色极差。 小池，你出来一下。 同桌幸灾乐祸， 嚯，开学大礼包。 池小池没吭声，把自己填得满满当当的练习册反手拍到了他的脸上。两分钟后，班主任与池小池在狭窄的办公室里两两对望，而班主任的手里正握着一份录音，是和他同一所师范毕业，在隔壁公立初中执教的同学在今天午饭时来到学校交给他的。同学的原话是： 我们学校数学组的老师今天紧急碰了个头，都记得放假前朱老师拒绝了好几个学生家长的补课要求，说是要给一个叫小池的邻居家的孩子补课。哎，我听你说起过，你班里有个父母特极品的学生，叫池小池，是吧？ 班主任脸色铁青，完全不知该如何面对池小池坦荡清澈的眼神。他给池小池拉了凳子，客气地请他坐下。 小池，你暑假去哪里了？干了些什么？ 在家做作业。 由于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班主任看到他这样一本正经，半分也笑不出来，心急如焚，却只能纳着性子循序渐进地询问。 然后呢？除了写作业之外。 跟我哥去补课、滑冰、看电影、吃冰、打台球、去游戏厅、逛鬼屋，还去了外地旅游两天，看了黄鹤楼，吃了热干面。 拉拉杂杂地数了一大堆后，池小池才不疾不徐地切入主题。 对了，还跟我们隔壁的朱老师补习了一段时间功课。 班主任的心脏重重往下一坠，身体不由前倾，神色也更添了几分焦灼。 他对你，你们做了什么？ 池小池表情疑惑，但还是听话地数了起来。 朱老师带我去钓鱼，吃烤鱼，带着我在家补习，还请我吃绿豆棒冰。 班主任越听脸色越是煞白。 他有没有对你做别的？ 出乎班主任预料的，池小池摇了摇头，爽快道： 没有啊。 没有。 班主任记得自己收到的那份不堪入耳的录音，胆战心惊的听完后，他简直差点吐出来。他疑心池小池是年龄太小，根本不懂自己受到了什么伤害，神情变幻几度，终于下定了问到底的决心。班主任把声音放柔： 小池啊，你坦白对老师说，朱老师有没有对你做一些不太合适的事情？ 什么是不太合适的事情？ 班主任急得就差跺脚了，心一横，连珠炮似的问了出来。 他有没有碰你身上的隐秘部位？有没有请你到他的卧室里去？有没有亲过或是抱过你？ 池小池眨眨眼睛，给出了和刚才完全相同的答案。 没有啊。 班主任哪里和学生谈过这样私密的事情呀？脸涨了个通红，耐心哄劝道： 小池，不管朱老师威胁了你什么， 现在他没有办法伤害你了，你可以跟老师说实话，不用害怕。 池小池却灿烂地笑开了。 老师，朱老师没有对我做什么，我跟着他补习了半个月，后来朱老师病倒住院，我就没有再去他家里了。 班主任将信将疑。 真的？ 是啊，